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39集，烦恼商谈的午后，中。天尊听了小四子的话，想尽量严肃一点，但是嘴角忍不住往上翘。 这样啊，那个死小孩竟然拿我当偶像，哎呀，哎，好困扰啊。 尊尊，你不是很多人的偶像吗？ 是吗？ 嗯呐，小青青也好喜欢尊尊，那整体尊尊就是很好嘛，小四子也喜欢呢。白白看你看得那么紧，肯定是怕你被人家抢走。 开封府外，刚刚从白府算完账走回来的白玉堂突然一个喷嚏，觉得耳根子发烫，鼻子发痒，后脖梗子还凉飕飕。 哎呀，也对嘛，玉堂整体呢还是很乖很孝顺的。 天尊一脸的受用外加不好意思，小四子点头。天尊站了起来，伸个懒腰，感觉心情不错，决定去找阴侯老鬼下棋。天尊前脚走，后脚庞玉蔫头大脑晃悠进来了。 小小胖。 小四子见庞玉都没看到自己，就伸手拽了他一把。庞玉一愣，回过神，正好看见了小四子脚边的那块板子，烦恼商谈。小侯爷一阵惊喜，抬头跟小四子对视，小四子伸手指了指那张躺椅，庞玉立刻坐那儿了，抱住花梨梨顺毛，边长叹了一声。小四子盘腿坐好，给自己倒了杯茶，又给庞玉倒了杯茶。 小小胖，你怎么了？ 烦。 庞玉再次叹气，看小四子，随后伸手戳了戳他脚上的小靴子。 做小孩子真好啊，无忧无虑的。 你有什么不开心啊？ 我以前啊，不良那会儿还挺开心的，就算别人都嫌弃我，我也觉得自己还挺好的。可是呢，到了开封府，从了良之后，尤其是进了太学，我怎么自己都开始嫌弃我自己了呢？ 小小胖，你干嘛要嫌弃自己？ 小四子睁大了眼睛，庞玉换了个姿势，单手托着半边脑袋跟小四子聊。 你说这开封府都是些什么人啊？ 什么人？ 庞玉伸出闲着的那只手，掰手指头给小四子看。 那你看哈，展昭、白玉堂、赵普、烈火，哎呦我去，这世上怎么这么多文武双全的呀？那你再看你爹和包岩，拿脚写的字都比我手写的好。那些太学的课文啊，这小馒头看一遍就能倒着背出来，我呢这背一宿 也就背那么一两篇。你再看欧阳少章、龙小广、邹良他们，这人家也跟我似的，这不喜欢文的，这但是人家会武的呀，这又有气魄。是比我大了几岁，人家呢也不是皇亲国戚，这都当上大将军了，统帅千军万马。我呢连府里的阿黄啊都不睬我。你再看看天尊、阴侯他们，哎呀，别说我活不到120，就算真的活到了也没有人家的那种腔调啊。你说我是不是好失败呀？这开封府都是天才，就我一个废柴呀！你说我烦不烦呢？ 庞玉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似的。小四子认真听完了，点头。 是好困扰呢。 是吧？我是文不成，这武也不成啊。 可是小小胖。小胖胖也是文不成武也不成呢。 我爹那怎么一样啊？ 一样哦，大多数人都是文不成武也不成的哦，会羡慕天才的嘛， 这种感觉我也懂呢。 你也懂？你怎么会懂啊？你也是天才啊？ 哪有？ 小四子笑眯眯扭了两下，然后看庞玉。 你看黄花也是吻不成舞也不成呢。 这话你可就在家里说说，跑出去说就大逆不道了。 小四子小手摆了摆，还挺笃定的样子。 小小胖，你可聪明了。 啊，是吗？ 嗯，小馒头说的。 哼，小馒头就会说我笨，竟然夸我聪明。哎，难道是这喝醉的时候说的？ 不止，小包子也夸你聪明呢。 啊，不，包大人也夸我聪明？ 庞玉张大了嘴，小四子点头，伸手拍了拍庞玉的肩膀。 小小胖，你要知道，你会一种开封府所有人都不会的本事哦。 哎，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？ 有啊，开封府的文武全才，文才武才都不会的一种本事，你会哦。 什么本事？ 做普通人呀。 普通人，这个也算优点。 嗯哼。 小四子往前挪了一点，伸出一根手指点了点。 这世上天才多还是普通人多？ 普通人。 白白可以装成普通人吗？小馒头和我爹一开口就是大才子呢。猫猫和小林子往人堆里一扔，一眼就认出来了呢。九九他们呢，存在感太强大了哦。尊尊和莹莹就更不用说了，人家已经是神仙了呀。 这个嘛。 但是小小胖你不一样呀，你和大多数人都一样的，但是你又比大多数人聪明。 是吗？ 嗯，就跟小胖胖一样呢，他没有小包子有才学吧。 嗯， 但是能把小包子气得够呛的还不是只有他，然后你还比你爹爹苗条。 小四子拍了拍庞玉的肩膀，庞玉抱着胳膊坐直了想着。 倒也是，哎，仔细想想我也不是没有优点。还 每个人都有优点的呢，不是天才也没有关系。 小四子一个劲儿点头，小侯也挺了挺胸脯站起来了，点着头。 啊，有道理。 说完，小侯爷轻轻拍了拍小四子的脑袋，乐颠颠溜达出去了。小四子打了个哈欠。这会儿练完了功，跑去厨房一趟的小梁子拿了两碗银耳汤过来，跟小四子一人一碗吃了，小梁子就去睡午觉了。小四子靠着桌子打了个哈欠，就见门外走进来了一个人。小四子抬眼看到个圆滚滚的肚皮。 小胖胖。 小四子对他招手，庞太师左右看了看，小跑过来问小四子。 哎，那黑子呢？ 小包子和小馒头去龙图阁了哟。 哦。 太师点了点头坐下，往躺椅上一靠，就听到喵呀一声，惊得太师赶紧坐起来，花里里从太师身后窜了出来，跳到了小四子身旁舔爪子。太师咳嗽了一声，靠着躺椅坐好。 小胖胖你也有烦恼啊。 唉，倒也不是我的烦恼。 太师叹了口气，小四子抱住花里里听太师讲话。 最近玉儿乖多了，我和他娘也很是放心，倒反而是担心闺女。 胖姨怎么了？ 虽然香香是活泼可爱，但毕竟还是个闺女嘛。唉，最近太后又在张罗给皇上选妃之类的事情了。哎，我说小四子，如果皇上变心了，或者哪天哪个妃子给他生了个儿子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我闺女会不会被冷落呀？ 皇皇为什么要冷落胖姨姨？变心意思就是不要胖姨姨了吗？ 我是这么担心来着。 那让胖姨姨再找一个，怕什么？姨姨那么好看。不过 欢欢不会不要胖姨姨的吧？欢欢不是那种人哦。 啊，倒也是，就怕遇到个更喜欢的。 小胖胖，你有几个媳妇儿？ 那什么，九哥。 探视望天，小四子眯眼，又瞄了一眼探视圆滚滚的肚皮，探视继续咳嗽。 老夫还是比较有女人缘。 有黄黄有女人缘不？ 这个嘛。 然后黄黄几个媳妇儿？ 这个嘛，比老夫是少点儿。 黄黄比你有女人缘，媳妇还比你少？黄黄这方面人品是不是比你强点儿？ 也可以这么说吧。 然后那么多媳妇里面，哪个是你青梅竹马？ 玉儿她娘啊。啊，老夫虽然风流，不过最疼爱的还是大夫人。 探视说着一脸正色，小四子点头啊点头。 你不会不要她吧？ 当然不会。 那别的夫人要是再给你生两个儿子，你会不会不要大夫人？ 太师眯着眼睛摇头啊摇头。 小胖胖你看，黄黄这方面比你人品好啊，你还担心些什么呢？ 太师摸了摸下巴，又揉了揉肚皮，瞧瞧小四子。 倒也是。 小胖胖，我爹爹常说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你都养他们到那么大了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由他们去喽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